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今日继续讲，喂，台净系北部都未讲完喎， 有排讲，咁今集讲应该讲晒北部先， 你讲晒北部算数啦， 系啦。頭先講起六福村，六福村咧，其實咧就搭車，如果台北搭車去咧，都搭個幾鐘頭車，個幾兩鐘頭車嘅。佢喺龍潭嘅，佢喺龍潭嘅。龍潭就喺邊度咧？龍潭就係講緊呢個桃園縣同埋呢個新竹縣交界嘅地方，係即係龍潭。 嗯， 龍潭最出名， 龍潭扣地案， 陳水扁。陳水扁最大鑊就係呢單嘢，佢出呢單嘢佢坐12年嘅，所以佢嗰單冇得假釋，冇得上訴嘅，嗰單死咗㗎啦，佢12年坐緊㗎啦，不過而家就喺入邊走咗出嚟啦，而家放咗出嚟啦入邊係咪？ 咁啊，佢都死緊半㗎咯，但其實佢都 係死緊半， 咪由佢啦， 由佢啦呢啲係咯， 即係冇話去到太盡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佢都嚇，即係佢都而佢一出翻嚟講真嗰句，仲可以興波作浪咩？ 得個講字咯。 不過咁，如果佢出興波作浪咧，講真嗰句係民進黨啲人驚啲。 民進黨啲人驚，對 ，exactly。 唔係國民黨人。 國民黨一啲都唔驚，係 民進黨 驚。 係 啦，民進黨驚嘅啫，係啦，係啦。龍潭龍潭即係嗰個地方咧，有幾個有兩個主題公園嘅，一個小人國，一個六福村。小人國我上次冇帶你哋去嘅。 冇啊冇。 小人國係好似咧，似咩咧？ 沙之章。 係啦， 係咁唔使去啦，世界之窗我哋都去飽啦。 同埋佢有機動遊戲玩，佢除咗世界之窗之外，有機動遊戲玩喎，你去買喎。但係咧，六福村就大好多嘅。 係 六福村啲人叫台版迪士尼。點解叫台版迪士尼嘅？ 因為有卡通人物。 係啦，但係卡通人物個樣 係點咧？ 係好似米老鼠嘅，但係嗰只唔係老鼠嚟嘅， 係 嗰只貓嚟嘅。 OK， 係我你講幾多係啦，係 係啊。 咁但係就即係佢就係都不過佢呢個 franchise 就唔係好 franchise 啦，係 啦， 即係點解咧？因為佢呢個就如果米大佬，你米老鼠本身就係一個有卡通啊、大話周邊一個超級大嘅 franchise 嚟㗎嘛。咁你六福村嗰只嘢冇 L 人識佢，即係除咗自己之外， 係啦。咁入到去咧，就其實咧佢好多分咗好多個地區，好多個區域嘅，就好似海洋公園咁嘅。但係佢最特別區域，佢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咧一個開放式嘅動物園。開放式動物園有咩？有點樣好長龍咁啊？佢有猛獸區，猛獸區你可以坐住架巴士，坐咗一架豹紋巴士，斑馬紋巴士入去睇猛獸，啲猛獸會走嚟走去，四獅子老虎啦講緊。仲有一種咧，就係咧冇咁猛獸嘅地方，就架火車坐入去，就可以睇嗰啲咧。冇咁惡嘅動物，都係惡嘅動物， 都係惡嘅動物。 有斑馬 ，OK， 斑馬惡噶嘛？ 係啊。 仲有 buffalo， 仲有呢個水牛。 係啦，啲水牛又係惡噶嘛？但係佢冇咁惡噶嘛，唔似老虎，唔似獅子老虎咁惡噶。嗰啲冇咁惡嘅動物，係啦，去睇啲冇咁惡嘅動物。所以突然間咧，會突然間咧有隻斑馬喺你側邊走過嘅。係啦。 嗰啲就冇咁危險啦。 嗰啲冇危險啊，斑馬啫。係啊，斑馬會咬你去啊嘛，係咪？係啦，所以咧，佢又分兩個地區嘅。仲有一個地方咧，就你啲温馴動物嘅。你可以同啲温馴動物玩。 台北都有温泉動物。 温馴有，等陣講埋俾你聽。 好曬啦，陣 間先講。真係，你睇 睇定係緊團購 啊？睇團購，定睇台灣？等我講俾你聽點解。 O K， 好。 嗰度咧，即係我哋咧去嗰啲六福村嗰啲咧，即係咧佢有一個地方咧有啲温馴動物嘅。温馴動物咧點咧？ 係。 你去喂嘅。 好鬼臭啊！嗰啲。 咁梗係㗎啦，咁你去，其實咧仲有咧，你可以騎馬。 係騎馬。 有隻馬俾你騎。 騎馬仔。 係啦。 不過唔識騎會跌，俾佢會打死㗎。 唔會打死。 係。 因為嗰隻馬咧，佢用咗個牛仔鞍咧，係唔會跌落嚟㗎你。 係嘛？ 係啊，除咗打腳。 嗯， 但呢啲馬應該唔會打腳㗎啦， 即係好慣㗎啦已經。 第一淹咗。 哦。 第二，佢哋基本上係啲老嘅馬。 用咩馬乸咪死？ 佢老嘅馬。 哦，老馬就冇咁好火。 係啦，佢老馬，所以變咗嚟講，佢唔會亂咁打腳嘅。係啦。咁又咁有得俾小朋友去喂下馬啊，喂下羊啊咁樣。咁其實呢一類型嘅我哋叫做即係。 叫做動物園咧，喺台灣咧做一類型好同樣嘅嘢嘅，好多所謂農場嘅，農場又係咁樣嘅。但農場咧，佢除咗呢啲之外咧，佢有啲周邊嘅嘢嘅。佢啲周邊嘅嘢咧就係、是、咧，你可以燒嘢食。 係。 有燒嘢食，佢有地方俾你燒嘢食，好似郊外咁嘅。當然入場費啦，農場嗰啲。 係。 係啊，喺桃園好多，咁清境都係農場啦，台中清境係啦，都係農場好多羊啦，養羊啊養成噶嘛，係啊，同埋一個大嘅草原咯，因為台灣係有嘅，呢樣係台灣嘅好處， 明白， 咁啊講完啲主題公園，其實主題公園好多嘅，你雲仙樂園都係主題公園，但雲仙樂園嗰啲咧叫做即係烏來嘅雲仙樂園嗰啲咧，就係只係坐一纜車啊咁樣嘅啫，嗰啲就冇乜特別嘅，因為嗰啲主題公園係攞咗嗰個即係當地嗰個叫做天然資源去做，同埋當地嘅民族， 當地民族， 因為當地係少數民族，原住民，咁其實你好烏來撞口撞面都係原住民嚟嘅，係啦。咁我哋如 果就烏來就我哋啱啱講緊，我就係喺個團間房度見到。 嗱烏來咧同埋北投咧，因為台北浸温泉嘅地方。 係台北可以浸温泉。 係啦，咁當然北投方便過烏來啦，因為烏來咧本身咧就喺新北市南面嘅新北市。 新北市南面。 係啦，即係新北市而係新北市圍住台北嘅，佢成個新北市係。 係。 咁北邊嗰啲就好似講緊九份十份嗰啲嘅北邊。南邊嗰啲嘅東北會有咩三支嗰啲咁啊？係。東北角嗰站。東係東北角嗰站啊。 係。 即係嗰站南部就反而係我哋叫做我哋就係講烏來嗰站。烏來嘅温泉點解啊？烏來咧就係、是、咧，因為佢温泉出名啦，但其實佢最出名咧係少數民族原住民，原住民文化地，因為原住民住嗰頭嘅。 係，明白。 佢撞口撞面好多賣嘢嗰啲咧，嗰啲 shop 咧，撞口撞面都係原住民嚟嘅。 就唔係大陸嗰啲揾人扮㗎係嘛？ 係，唔係揾人扮嘅， 係 真係原住民嚟嘅。 我哋要收翻台灣旅遊局錢先得。 一睇就知嘅。 係啊。 尤其是佢有一個博物館，佢有一個博物館專講係專講佢哋即係佢哋泰雅族嘅，係啦，直成有一個博物館烏來㗎， 係 啊，咁烏來仲有瀑布啦，出名 係 烏來瀑布啦， 係 啦，仲有就係啦，烏來有瀑布，其實好多瀑布㗎喺台灣， 係 烏來有啦，同埋喺呢個十份有，有瀑布嘅，同埋我哋去北投浸温泉咧，有北投嗰邊浸温泉咁講啊， 係 有一個地方，北投有一個公共温泉嘅，北投同埋宜蘭嘅礁溪有公共温泉嘅，你可以好似去游泳池咁， 係 落去浸， 落 去浸腳，我地方俾你浸腳嘅啫， 係 咁樣想浸全身咧，佢又有一度嘅， 係 但係嗰度要收錢， 哦， 免費浸腳。 明白，好正常啊！你入到去你去游泳池都要俾錢啦。 但我入過去咧，喺北投嗰個咧，嗰、那個硫磺谷咧，即係佢嗰個泉水嗰個 heat point 咧， 點樣臭嘅？ 哇！未入到去啊，整陣硫磺味攻出嚟啊！ 哦，咁呢啲唔得。太過臭嗰啲唔掂到。 唔係我知道，但係即係我講，我係入去個谷嗰度睇嘅，即係個熱谷嗰度睇嘅。 係， 即係佢係旅遊點嚟㗎嘛？係，熱谷當然個當然温度好高啦，興嘅出嚟真係， 熱 氣供上嚟㗎嘛， 同 成就硫磺味， 咁 你入去嗰、那個喺個門口啫，見到成就硫磺味嘅， 明白， 係啊，咁當然嗰啲泉水唔會啦，泉水熱㗎，真係我落過去北投嗰個公共温泉係泉水熱的，咁跟住之後咧好多咧，其實喺烏來同埋北投咧係好多咧所謂温泉旅館嘅。温泉旅館你可以住啦，可以食飯啦，同埋你可以浸温泉，係啦，淨係就咁浸温泉係得嘅， 係， 佢個泉眼嘅水都係嗰啲嘢嘅啫，係啦， 即係都係嗰度流出嚟嘅， 礁溪都係嘅，落到宜蘭礁溪都係嘅， 係， 礁溪又係，但礁溪就最近遇到個問題，就 係 温泉水咧就話好似話即係用得太盡啦。 就要保育咁樣， 要保育，係啦 ，OK， 又要保育， 用得太盡啦， 咁咪死火，咁嗰啲。温泉度假嗰啲酒店咁咪冇得做生意？ 係啊，礁溪係啊，係喎，礁溪係啊。個礁溪直情咧，直情嗰個公園咧，佢入邊有公園啊。個公園就係咧，有個浸腳泉噶啦已經。不過嗰日我見太多人，我又唔逼入去浸啫嘛。 就會不過而家我頂我好驚撞到啲大陸人咧，整到唔知整啲咩喺裏頭咁樣。 係啊，我唔逼入去浸啦。不過講嗱，北投咧，北投大陸人開始知啦。 死火！ 烏來都知知地地。 死火！ 但係招溪未知。 哎，喂死火啦！呢個時候，好彩我哋講廣東話嘅啫。 嗯。 不過唔係啲廣東人聽到，你知我哋嘅節目有人翻牆聽噶嘛？ 係啦。 死你黐嘅。 唔係，即係佢哋嗱，當然我唔係講夠我大陸人我咁啦。係 啊。 咁但係問題就話咧。 你好雞驚啊！你。 係，但係公共温泉你要小心，但係其實浸腳嘅啫，只係。 係。 係啦。咁呢個就呢個講温泉啦。 嗯。 不過當然我聽佢哋講咧，就話咧聽啲。人講佢哋將呢啲温泉咧啲形容詞，不過啲形容詞你話佢好似又講到嗰啲叫做咩貴妃乜嘢貴妃温泉嚟，不過唔記得，因為嗰啲司機講嘅，又話嗰啲水咧，嗰啲水個質地係唔同。 係、哎。 係啊，因為始終喺嗰、那個喺嗰個地喺個地谷出嚟嘅水咧，話咧嗰個function係有啲唔同的。 係、哎、啊。 係喎。即係話烏來嘅温泉同埋北投温泉係唔同。北投温泉同招溪温泉又唔同， 咁得意？ 係啊，唔好以為温泉就係温泉啦、啊。 係咁，咪咁呢個係嘅，呢、這個我相信都有係有唔同嘅。 係啦，呢、這個講咗温泉啦。 嗯，北部温泉。 北部嘅温泉。 只講埋東部温泉啊，知啲。 東部温泉就唔台東温泉就唔同啦。台東温泉咧，因為台東嘅温泉咧。本身咧又唔同嘅，台東咧，因為本身佢真係一個一定係直情咧喺兩個，直情喺兩個板塊口嘅。 係係係，因為佢係啦，因為大家知啦，即係台灣島咧，其實就本來喺海底嘅。 係啦。 佢係噴出嚟噶嘛，佢係。 對。 即係佢係因為喺即係所以台灣出面就係、是、其實佢就係有好一個好深嘅海溝嚟嘅，台東出嘅就係。係 啦 係 啦。 係因為佢板塊就係板塊撞擊嘅地區。 板塊撞擊地區嚟噶嘛。 係啦。 係啦。咁我哋講咗温泉咧，仲有講啲咩好呢啊，講古蹟啦。 係。 其實講真，故宮博物館一定要去睇。 必須啦，唔可以唔去睇啦。 因為故宮博物館當年將咧老將咧將喺故宮啲嘢咧真係立 Q 曬過去嘅。 係啊，好彩立到過去咋，大佬。 如果唔係啊， 如果冇咗啦， 冇咗啦，文革真係冇咗。 文革冇咗啦，大佬。咪所以即係從此因為美食咁 graceful 啊，即係大佬，即係嗰啲八國聯軍啊，即係最好侵略多啲。即係將啲好嘢拎翻外國，留翻喺中國地貨嘅啫。 老將咧就將嗰啲嘢拎曬過去咧，其實咧我可以咁講咧，故宮入邊啲展品咧，故宮咧本身個展品真係實在太多。 係。 佢嗰個古博物館咧，啲嘢輪流展嘅。 嗯。 即係今日展呢樣，幾個月後又展第二樣嘅。 係啊。 有人話俾我聽咧，某一座建築物咧入邊又擺 Q 曬入邊㗎啦。 某座。 係啦。 我哋唔知邊座。 我知道邊座嘅，我知道邊座嘅。 佢哋唔驚俾人打劍啊，都唔會打嘅。 打咗冇用。 係啲嘢唔賣得嘅啲嘢。 賣唔到你出唔到防彈島。你打嚟都冇用。係。係啊，冇價保。 嗯。 公正康做唔到價。 明白。 係啦，公正康仲報翻轉頭添。 係。 報翻俾台灣政府添。 係。 係啊，呢啲一定一網成擒㗎嘛。係 好。 所以冇用㗎。 O.K. 係啦，咁咧一定要去睇睇嘅。 嗯。 如果博物館就仲有一就係、是、如果你想學二百歷史咧。 嗯。二百紀念館。 有兩個二百紀念館，一個二百基金會整嘅，一個台北市政府整嘅，係啦，二百紀念公園入邊嗰個台北市政府嘅。 二百。有幾多拳頭呢啲咁樣啦？ 有二百即係個基金個紀念館就唔係，就喺第二度嘅。 嗯， 咁兩個都多嘢睇嘅。 我哋上次去咗個宗教博物館嘅。 宗教博物館就係喺呢個中和。 嗯。 中和喺遠東百貨上面嘅。係。係啦，遠東百貨近排又，唉，我唔知點講，我見到佢老闆。近排俾人哋。 你真係見到佢老闆？ 唔係啊，俾人俾阿 OP 搞掂。 俾阿 OP 點樣糟質佢？ 係俾 OP KO 佢。 喺未 KO 嘅，糟質緊佢嘅。系啦，未 KO 佢，跟住搞錯咗啦。 好。 系啦，未 KO 佢，因為有法律程序噶嘛。 系。 咁咪糟質緊佢嘅啫，只係。 好。 系啦，即係巨蛋啊嘛。 嗯。 其實大巨蛋嗰度咧，即係而家大巨蛋嗰度咧，其實咧以前咧，因為咧係松山煙廠嚟嘅。 系。 都係其實有啲古蹟棟咗喺度，法定古蹟嚟嘅。 嗯。 喐得嘅。 嗯。 佢隔離起個巨蛋。 個巨蛋就出事啫嘛。 嗯， 係啊，嗰度咧就好多，就有一個文創園區嘅。 明白。 咁文創園區又係有阿條嘅，嗰啲土地、嗰啲獲利、嗰啲權益啊，我哋叫做 係 啲 interest 有阿條嘅。 嗯， 都仲拗緊數到今日都。 明白。 應該打官司㗎啦，睇嚟都。 嗯， 係啦，有啲又要，即係咧，其實咧，柯文哲個角色好複雜嘅。 嗯， 佢除咗要同人哋打官司咬人哋之外咧， 系 佢自己仲要另一單做和事佬喎，知唔知？ 咁樣樣， 兩間嘢嗌交喎， 系 兩間大企業嗌交喎， 佢講一樣，兩間都冇嘈，兩間都 KO 你， 係啦，一間係我同你都識嘅， 係 香港有書店嗰間， 有個品字嗰間， 係啦，另一間咧。有銀行嘅， 有五個口嘅，有銀行添嘅。 嗰間唔係另一間銀行嘅， 係 嗰間有銀行嘅咧。香港都有嗰間銀行嘅， 因為有嗰間銀行。 富差銀行嗰間咧， 哦， 係啦，哦、這個就叫和事佬，你死唔死啊？你話 咁啊 ，OK 啦，咁啊，佢啊做下，咁佢又爽，當然佢不嬲爽皮嘅，去做特，去做呢個嘅， 係啦。咁係啦，咁歷史咧就其實真係好多，你就算去台北，即係佢嗰個國立博物館咧，都係多嘢睇嘅。係，因為台灣博物館係做得比香港好好多。 嗯哼， 因為佢用翻原底建築物去做， 係 間間都係咁。就算中正紀念堂啊，都係原底建築物嚟噶嘛。 係啊， 中正紀念堂咧，其實而家做咩咧？佢有歷史嘢睇啦，做咩咧？做好似香港啲展覽嘅 function。 嗯， 好多特展喎嗰度。 係， 我睇咗幾個。 好像會展咁樣啊，亞洲博覽館咁樣，好多展覽嘅。 佢嗰啲展覽就唔係，嗰啲展覽唔係話即係商貿嘅展覽喎。 係，即係 全部係嗰啲家庭，即係吃喝玩樂嘅展覽嚟㗎。 嚇？ 係啊，嗱，即係佢展覽咁嗱， 即係嗰啲咩美食展啊， 美食就少， 嗱、啊、 美食就少，美食紅酒就少，但好多卡通嗰啲展覽。 哦。 小飛俠。 哦。 超人。 哦。 大鐵人。 是 即是那些噏得出那些呢 是 就在這裡 做 展覽 哈魯吉地 是啦哈魯吉蒂還有呢有些人物的展覽 人物的展覽張佳石蔣經國 蔣 孫中山 鄧麗君 鄧麗君 我看過鄧麗君子 李小龍 李小龍做過 是 啦他做這些展覽 黃家駒 是中正紀念堂另外一個做展覽的郭富紀念堂呢又是做展覽的變了 嗯 但係國父紀念堂本身隔離有歌劇院啊嘛，國家大劇院啊嘛，係啊嗰啲啊嘛，成個建築唔係嗰件係喺中央紀念堂嗰邊嘅。 嗯。 咁國父紀念館咧，其實近而家新嘅大巨蛋嗰邊嘅。 嗯。 係啦，咁嗰邊咧就嗰邊就又係做展覽好多嘅。 係。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 OK 嘅。 嗯。 即係我覺得可以都係去睇嘅，睇有咩特展啱睇咯，尤其是卡通嗰啲細路仔中意。係係係。係啊，好多好多真係好多，我都噏，即係噏得出嗰啲大嘅卡通人物都做過㗎啦。 嗯。 即係噏得出嗰啲美國嗰啲。 明白。 美國啊、日本啊嗰啲大嘅即係出名卡通人物。 係。 係啦，我記得柯南做過好似。 咁就 OK 嘅，咁多人都做過。 不過有一個展館咧，就真係睇歷史啦，睇老蔣啲歷史啦。 睇老蔣嘅歷史，就仲有中正紀念堂啊嘛。 講好多相咧，就非常珍貴嘅。 有冇蔣介石故居咁啊？ 蔣介石故居啊？蔣介石故居有兩個，一個喺呢、這個近呢個故宮嗰邊，士林近士林嗰邊嘅。 嗯。 嗰、那個嚟講咧，就要係要即係、就是、要 book 時間攞導賞入去嘅，因為導賞帶你入去睇嘅。呢、這個第一個，其實我初初唔係住呢度，我初住陽明山，陽明山有另一個。 咁啊，蔣啊老啊即係啲狡兔三屈，老蔣都有兩屈㗎嘛。 因為陽明山咧， 更加唔止添。 有樣嘢佢點解要搬呢是聽講啊嚇， 風水唔好。 唔係，陽明山嘅霧氣， 霧氣。睇唔到嘢， 半山嚟噶嘛？陽明山係， 係睇唔到嘢。 你住半山，霧氣太重，濕氣重， 就風濕， 係啦， 對健康唔好， 係啦， 又住翻落平地。 我住翻落平地，住翻落去士就士林官邸。 係。 陽明山咧有啲嘢，即係有啲人講陽明山。陽明山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好玩嘅啫。 係。 櫻花， 睇櫻花， 賞櫻嘅地方。 係。 係啦。賞櫻嘅地方 係 係啦，因為嗰度櫻花係同日本有得比嘅。如果真係即係嗰啲春天嘅季節， 嗯哼， 我都聽到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見到都影咗好多櫻花嘅相出嚟，係啊， 即係我哋見到啲朋友咁影咗俾我哋睇。 嗯， 係啊，啲櫻花啲花瓣係攞嚟嘅。 嗯， 係啊，即係咁樣嘅櫻花。 係。 不過上次我冇睇到櫻花，我冇特別去睇櫻花。 嗯 係啦。咁呢個就講歷史睇咗咩先？歷史嚟講，中華博物館係要睇嘅，因為中華博物館好多好多每一個不同宗教嘅發起。 係。 係啦。 不過上次去睇我就嫌佢講嗰啲嘢咧，即係當然佢有一堆嗰啲嘅即各大大宗教咧，即係佢有一啲歷史文物嘅真跡響住嘅， 係 咁就 OK 嘅，都提咗就提咗仿製品啦，即係資料性嘅嘢咧，就我就略嫌係太過，即可能都可能吹毛求疵啦，就略嫌係太過 Wikipedia。 係， 咁即係當然一樣嘢，其實最大英博物館嘢都 Wikipedia 啦，因為咧，因為 Wikipedia 係有曬全部嘢，不過問題就係你睇實際，你睇將只嗰只實物咧，就可以去到望下咁樣。咁就開喺嗰度幾過癮嘅，你去下百貨公司又去下咁咯。 嗯，係咯，你可以行下隔離百貨公司遠東百貨。 係係。 咁去下咯，永和、中和啫嘛係。 喂，不過咁講，喂，講緊即係去玩之餘咧，咁去台灣北部啦，咁真係咁住咧，住多數住酒店啊。 台灣都會要住酒店， 是 如果除了你玩一個地方要住民宿，九份十份，你真的想住的話，覺得方便，即又唔，即係覺得 OK 啊，我即 係。只住一晚嘅啫，因為你九份十份，你唔會玩幾日㗎嘛。係 啦，就係、是、咁樣啦，所以住一晚，可能譬如你住一晚，可能呢啲民宿，落翻去。 試嘅啫。 可能落翻樓下又住翻酒店。 係咯係咯。 真係㗎，因為住民宿咧，台北咧，住民宿嘅價錢咧，我可以咁講，甚至有機會貴過你酒店。 咁你喺民宿嗰個 experience 係同酒店唔同噶嘛？ 係。 你住靚酒店，其實本身你香港大把，甚至東莞都大把啦。 嗱，歐西台北啦，咁如果講歷史都有一個地方要睇嘅。 係。 大溪。 大溪冇去過上次我就。 你冇去過桃園大溪。 係。 桃園大溪有咩？你知唔知啊？ 有咩咧？ 兩掌園區。 兩掌。 因為老掌同小掌都係葬喺大溪嘅。 哦。就墓園 係啦，好多大陸遊客咧就去睇下老將咧個墓嘅，我都睇過㗎啦，係啦，老將個墓排隊入㗎， 係 啊，排隊入去睇㗎，老將，老將個墓係啦，就喺大溪嗰邊，大溪嗰邊咧隔離咗一樣嘢嘅，仲有一樣嘢好多，我諗啲好多啲女士都幾中意我估，喺大溪隔離喎。即係大溪靈寢隔離嘅，佢有一個花圃農場，個農場我哋叫花海啊嘛，全部係花嚟嘅，即係影相係一流嘅。 就好多香港人就係、是、好似好多向好去影婚紗相嗰度。 係啦，可以嗱呢度即係當然我俾唔到大家睇啦，但係咧我係有相喺度㗎。 O K。 係啦，可以等啊，我睇下可以俾 Otis 望望。係啦。 得。咁啊，叫咩名話？ 大溪花海。 大溪花海，大家就大溪溪係一條小溪有溪啊。 係啊， 都就唔係小溪，佢係大溪啊嘛。 大溪 就係大溪地啊嘛。 係啊，桃園嗰個靈寢嚟噶嘛，因為佢係。 明白。係 啊。 咁又可以咁又可以邀請兩老頭同埋長細頭嗰個鬼魂嚟同你一齊影相影呢個婚紗照啦。 咁犀利？ 係啊，你傾幾犀利？你嘅婚姻有兩掌加持啊嘛。 係啊。 保證唔會離婚。 係啊，因為佢兩掌嘅園區咧，老掌嗰邊老掌嗰邊係大啲嘅。 係。 小掌嗰邊係細嘅，小掌嗰邊係細啲嘅，但小掌上面嗰個博物館。 係。 係啦，小掌上面係阿掌角嗰個墓嗰個陵墓，其實上面有博物館嚟㗎啦。 嗯。 係啦，我俾一張相你睇睇啊，因為揾緊要。係啦。 嗯。 OK， 得等啊嚇，大溪花海。係啦，咁呢個就係講緊桃園啦。其實桃園你話好多嘢玩又唔係嘅，桃園係啦，桃園又你話實在太多嘢玩又好似唔係咁樣。 桃園就係、是，第一步就係一定會去嘅，就係桃園機場啦，係咪先？ 桃園機場你要去啦，你唔 即 係 因為你 去台北， 即除非你係咁啦，除非你咁啦，你係喺台南度除非你喺高雄嗰度坐飛機，然之後再 澳。 然後再敖車上去台北，跟住用敖車翻落嚟台南走啦，咁你就可以唔使去桃園啦。 係啦，咁嗱呢個桃園機場你要去㗎啦，咁你冇得講啊，定機場嚟㗎嘛。 嗯。 其實將來桃園機場咧，而家係希望整高整機鐵嘅。 整機鐵。 機器 expect 廿幾分鐘出台得。 喂，其實好啊！上次喂上次幾鬼痛苦啊，坐熬咗成個粒幾鐘鐘的士啊。 係啊，而家都係㗎，而家出台北都係㗎。粒冇粒幾鐘車㗎？ 咁我估唔到，原來佢就冇機鐵喎。因為我上次我即係我就2010年就去上海啦。咁我喺浦東機場嗰度落車咧，即係我哋都唔使坐的士啊，我哋直接坐係就係、是、坐嗰個磁浮咧，就啄咗聲就去咗市中心。 係。 跟住再轉捷運咧，就好快翻到酒店啦。 係啊，台北唔同。係咯。都係遠嘅。 咁就麻煩啦。 麻煩啲㗎台北。係啊。咁桃園先，我上次去咗宜蘭，宜蘭好玩嘅。宜蘭先講焦溪温泉啦。 係。 同埋宜蘭，你我建議大家可以去下蘇澳。 蘇澳。 係啦。 澳係澳門個澳。 係啦，蘇澳點解呢？ 嗯。 蘇澳有海鮮食。 嗯。 蘇澳嘅水準係好似香港西貢嘅水準。 嗯。 係啦，但價錢係平一截。有龍蝦食。 係。 甚至有一啲有好多不同嘅魚食， 嗯哼， 有蝦有蟹食， 係， 都係好嘢嚟嘅。 明白。 係啊，因蘇澳好多選擇嘅，去到嗰度就好多即係食海鮮嘅地方嘅， 係 任你揀嘅，係啦，好多 shop 任你揀，你可以揀啱即係入去，佢基本上好多嘅海鮮都有。 明白。 即係你嗰啲咩赤咩螺啊、蜆啊、蜆啊，象拔蚌都有， 係 係啊，即係噏得出嘅，我哋香港食海鮮嘅海鮮都有， 嗯， 係啦，可以去一下嘅， 即係最緊要平，最緊要 蘇澳平啊，蘇澳平， 所以你知咧好鬼啲香港食海鮮， 好貴噶嘛，香港食海鮮， 想成得好，你流浮生嗰啲可以好貴噶嘛， 係啊，流浮生好貴噶嘛， 你魚門好貴， 你魚門好貴噶嘛，係咯，西貢又貴噶嘛， 係咯，係咪先？ 係咯，所以我哋即係依個我都可以考慮嘅蘇澳， 嗯， 仲有喺宜蘭仲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咧有一個叫白朗咖啡城堡。 哦，真係真係即係嗰牌，真係嗰隻牌子啊！ 係啦，嗰個牌子咧開咗又喺半山嗰度咧整咗兩棟城堡，但係 coffee shop 嚟嘅，即係咖啡店嚟嘅。 成座城堡嘅咖啡店啊！ 係啊，佢整到成個城堡咁嘅。 整到成個城堡咁啫，我要嚇親佢，即係整到成城堡咁啊！ 唔係，真係城堡嚟嘅喎。 真係城堡嚟，一個 castle 嚟。 castle 嚟嘅，佢整到成個格局咧，你一睇咧，你影張相咧，又可以俾你睇睇。 OK， 好。大家寫上白朗咖啡， 係啊，白朗即係嗰只台灣嗰只牌子咧 ，brand 嗰只咧， 係真係嗰只牌子啊， 真係嗰只牌子開㗎，係啊， 白朗咖啡城堡， 係啊，白朗咖啡城堡 ，OK， 叫 Mr. Brown Cafe， 哇係喎，見到啦，我見到啦，大家打白朗咖啡， 嗰兩個嘅喎，佢同一座山兩個喎， 仲兩架添， 有兩間嘅喎，係啊， 哇係，有冇係咪有冇酒店住嘛？ 冇。 就飲咖啡啊！ 飲咖啡食嘢， 好嘢。 係啦，同埋下邊依個博物館，南洋博物館，南洋博物館係講緊成個南洋平原嘅歷史。 嗯， 即係好似香港啲博物館咁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咁嘅。 係係係。 喺個博物館上邊嗰山頭啫嘛，嗰兩間咖啡。 係係係 係。係啊，嗰間咖啡個景好靚噶。 明白。 係啊。 咁但係就佢都仲喺市區裏邊。 嗯。佢唔係市區㗎啦。 唔係市區嚟。 唔算市區㗎。係。 係 啦。因為其實依個係宜蘭入邊嚟㗎啦。 OK。 宜蘭其實咧，我上次玩都玩唔多啊，外海嗰啲我即係海邊嗰啲未玩啊。係。即係龜山島我都冇去睇鯨。 嗯。 龜山島有白海豚睇㗎。係。 係 啊。所以呢啲又可以選擇嘅。 嗯。 誒，仲有兩分零鐘講買手信。 講買手信，台灣買咩手信？太陽餅、鳳梨酥、豬肉子，仲有咩嘢？嗰啲乜酥啊酥嗰啲嘢啦， 嗱豬肉子咧，你知唔知邊間最靚？ 唔知。 江乜嘢華林？ 即係點買？新光沙苑買？ 唔係嗰間買唔到。 買唔到啊！你 因為嗰間係要嗰間先有賣嘅，因為佢喺嗰個地區咧，我哋叫做我哋個大稻埕地區。 嗯。 大稻埕地區出名係賣咩咧？賣雜貨。 嗯。 你知唔知大稻埕地區如果係新年啊，即係過年前咧， 係 封街㗎？ 啊， 點解咧？啲人咧去嗰度咧買過年嘢， 明白？ 即係買海味， 係 買瓜子，你而家擺全盒嗰啲， 係 喺嗰度買嘅，因為嗰度係大型批發嚟嘅。 嗯 大稻埕係充滿故事，因為以前咧呢、這個大稻埕呢個地方咧，本身咧就係台北最重要嘅經商口岸。 啊，我揾到啦已經，我揾到間咖啡城堡咯。 係啦。 啊。 係啦，最重要嘅通商口岸。 係。 咁隨著時代發展，咁當然冇啦，係咪？ 係。 咁但係嗰個地區咧，就好似咧香港啲上環咁啦，即係上環嗰啲咩永乜街嗰啲咧，永樂街啊嗰啲 XR 嗰啲咩嗰啲街名咧，嗰啲街咧有好多海味鋪嘅，係一樣嘅， 明白？ 都係嗰啲海味鋪嚟嘅。咁入邊有一間咧，就出名賣豬肉子嘅。 喂，呢間人似香港人嘅呢間人。 試一次， 似香港人啊！依家 ，OK， 咁咧嗰度咧就賣豬肉子嘅，佢嗰間有出名賣豬肉子嘅，嗰間江 X 華龍，我諗你睇旅遊書都知㗎啦，都知我講邊間㗎啦。 係，咁啊，喂，咁仲少時間，太陽餅咧？ 咁啊，太陽餅 一定係嗰個太陽堂啊！ 太陽堂咧就已經可以攬攬地啦，即係太陽堂個掌門人就已經去咗仙遊啦。 OK， 咁啊，跟住。 OK， 我成日台中有一個包裝藍色嘅，硬係叫乜名？ 我知道嗰間 嘢。嗰間好好食啊！嗰間。 嗰間叫進，嗰間乜嘢味啦？ 乜嘢味？ 係啦。 咩味？米二味。 係啦，二味又唔同啊！二味好嘢啊！二味係國民品牌嚟㗎，佢哋。 係係係，無啦啦搞到咁鬼出名啊！ 係啊，咁二味當然佢有佢嘅成功之處啦。 係。 你二味又出雪糕又出城㗎嘛？其實好多嘢㗎。係 係 係啊。 所以大家即係有人去台灣，唔使問我哋要咩手信㗎啦，就係嗰間乜味太陽餅啦， 係啊， 好鬼好食嗰間，好鬼好食 嗰間，好食真係好食，嗰間應該有，而家我睇全台灣最好食， 係啊，真係好鬼好食嗰間，真係。 鳳梨酥又好難講啦，鳳梨酥要睇下你覺得邊間好啦。 鳳梨酥 太多啦， 微熱沙丘。 係啊， 嗰間叫微熱乜鬼啊？微熱沙丘係咪啊？ 邊間 啊？有間就係即係唔係傳統嘢嚟嘅。我就 search 嚟睇，又係賣鳳梨酥嘅。上次咧有個同事去台灣之後咧，俾咗啲食果期成個月嘅俾我，不過照食咗。 我知你講緊邊個？ 微熱山丘。 哦，唔係嗰間叫微巴巴里嗰個巴字嗰個山字嗰個嘛，係嘛？我冇記錯。 嗯。 嗰間 OK 嗰間 OK 嗰間。 係。又喺大運嘅。 係啊。 咁啊。 微熱山丘。仲有一間啊，有一間出名，呢間我可以講名啦。 係， 呢間咧，佢本身冇門市嘅，佢淨係賣網購嘅啫。 係，咁就唔使去台灣咯喎。 但係你揾人去台灣攞，唔該。 吓？ 佢冇得送俾你。 咁煩㗎？ 咁你 代購得唔得啊？ 因為佢都整唔切俾你。 明白，係咩名咧？ 黃媽媽喺新莊。 黃媽媽係出黃喺先黃啊？ 黃。 黃黃媽媽。 係啊。 哦，即係人手整， 人手整， 淨係全部係 take order 嘅 ，take order 按呢個嘅係啦，即係呢個嘅按 order 咁樣樣 ，on order 整嘅， 咁樣整嘅係。 係啦，嗱近期係啦，黃媽媽鳳梨酥 得啦，我睇有冇代購先。 係啦，有冇代購？依家我睇睇啦。 試一試先。 係啦，我都唔知，因為 為咗我 喺新莊嚟嘅， 我借埋俾你。 係啦，喺新莊嚟嘅，依家而家係最係台灣係最火紅嘅品牌。 佢仲要你啲髮色添喎，大佬。 係啦，阿黃媽媽啲係呢個係呢個。 呢個阿婆唔會就係阿黃媽媽係嘛？佢仲整到嘢。 咁梗係佢揾啲人幫佢整啦！你佢發明咗個好方法。 原來係咁。 係咁樣好 Q 食嘅。 原來係咁。 係啊。點 解咁似譚志強嘅？唔係。我仲叫蘇絲王添喎。 係。系苏斯王介绍过啦， 系咁啊，喂，咁讲住咁多先啦，喂， 好啊， 未讲完啊，仲有南部都未讲， 咁咪讲，咪讲多少少啦，讲少少啲买嘢食嘅嘢先啦， 系好， 系啦，咁花生糖咧，嗱呢间其中一间啦，咁仲一间叫国乜嘢山嘅， 系 就食花生糖嘅， 系 啦，跟住咧，如果你系想买猪肉子嘅呢间啦。 最 知人頭先講江乜嗰間啦， 係 係啦，嗰間係真係太出名啦，簡直係好難食。係啦， 咪講啲可以喺新光三月買到嘅嘢先。 新光三月啊，如果喺三月買到嘅嘢， 太陽餅。 太陽餅都係太陽糖嘅啫喎。 係。 如果你係買買豬肉子咧，我就唔會係新光三月未必買得到嘅有一隻牌子，不過喺遠紅嗰啲買得到嘅遠東百貨嗰啲。 嗯。 有一隻叫做福魚。 係。 係啦。因為講唔，因為我唔可以 action 你個名啊。 嗯。 係啦，福魚，唔係話我嗰個大洗廁位啊，講唔到啊，大佬。如果 X 你真係唔知乜嚟 嘅。O K， 係啊，真係唔識，真係唔知咩嚟 嘅。嗰間咧又係個豬肉子又係好嘅。 嗯哼。 係啦，嗰間喺好多喺星光三月，好似 起碼喺誒呢個誒、信義嗰邊，即係101嗰邊嗰、那個嗰、那個百貨公司有賣嘅。 係。 係啦。另外就係豬肉子，仲有咩啊？仲有咩買啊？應該要。 誒、諗唔到啦，台灣啊，冇啦。 誒、仲有一樣嘢。 係。 近排咧，我啲同事同我講咧，好中意食一隻叫熊貓餅嘅嘢。 熊貓餅啊？ 係啦，佢係綠豆餅。 喂，人工又減少四蚊嚟。 係啊，綠豆餅嚟嘅。係。係啦，咁啊好食嘅。 嗯哼嗯哼。 新產品。 係。 仲有一樣嘢，嗰啲好似有一樣嘢叫做個咩酥啊？好似老婆，好似嗰啲 色加酥， 唔係色加酥，老婆餅嚟嘅，一餅咁樣嘅， 老公餅， 大餅嚟嘅。 好似真係屋企喎，我最我阿媽又阿媽又同事去完台灣，真係拎過一盒俾你食。 喺鎮南，佢係因為咧，佢出名咧，因為喺鎮南宮， 係， 因為鎮南宮咧出名咧媽祖嘅餅， 嗯， 媽祖婆婆嘅餅， 係你媽個餅， 係啦，所以又係出名嘅，呢啲都可以買嘅、嗯。我覺得食呢啲嚟講，咁工藝品好多啦，工藝品就唔介紹啦。你去到任何烏來等等大把啦，工藝品。 嗯， 係咯。咁啊，講完咁多先。 OK， 好，咁啊，下次再講。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